只要您年满50周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双中老年专业健步鞋。4007106108，4007106108。 买海参，您关心什么？ 什么样的水质产什么样的海参，所以呢，海参产区很重要。 现在都流行原生态的食材，健康安全，所以我妈就只买野生海参。 像我这样的上班族啊，过日子就要经济实惠，价格才是重点。 产区、野生、价格，您是否关心的也是这三点呢？如果是的，今天的活动您一定要关注了。这款鲜芋仙的海参产区呢是来自于地中海的，水质清澈，海洋生物丰富，是海底探险者们钟爱的探险海域。生活在这里的野生海参有上百种，但是呢可以食用的却只有几十种。 没错，而且今天的海参品级又是一级品的，含盐量低，一年多次的休眠期，3年以上才能成年，所以营养储备非常的丰富。那今天的价格您听好了，厂商建议零售价格1999元一盒，一盒是200克，40头左右。本档活动中订购一盒送两盒，等于说原价5997元的3盒野生海参，现在只要1999元。 是， 而且还有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和价值680元的水洗夏凉被免费赠送。 对， 订购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其实啊，了解我们活动的朋友都知道，鲜芋仙海参呢在北京推荐已经有些年头了。之所以一直热销，除了价格实惠之外呢，主要我们是野生的。您去商场看看，但凡是著名野生海参的专柜，这起步价都是3000-4000一斤的。 没错。 而今天呢，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5997块钱的3盒鲜芋仙野生海参，总共呢是120多头，而且都是淡杆海参。您要是隔2天吃一次的话呢，可以吃上小一年的时间。今天3盒1999，这划算到每个月才200多块钱。 是， 每一根的野生海参啊，才划算15块钱。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7319的朋友订购了2套，说爸爸最近做了个小手术，想买几盒海参给他。还有5102的朋友也是订购了4套，说老婆是从怀孕开始就吃海参了，到现在呢已经有12年的时间了。 哇， 鲜芋仙野生海参我们也吃了有3年的时间，吃着更加的放心。还有8466的朋友说，1000多块钱就能吃上小一年的野生海参，这划算下来才10几块钱一根，价格是真心不贵呀。 对， 而且还有焖烧杯和夏凉被免费送，更加实惠了。 是啊，这账一算您就明白了，今天的优惠真的是让大家有机会可以解除一下印象当中的高端的野生的海参，而且呢还是进口的一级品的海参。 是， 所以说呢4007106108，4007106108，看到很多的老会员都是3套5套的在订购啊。热线持续开通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好的，感谢手机尾号1617-0039-4586-3411的朋友，你们的订单已经是下达成功，3天之内免费送货上门，看货验货满意之后再来付款。4007106108，4007106108。 3盒鲜芋仙的野生海参不需要花到原价的5997，只要1999，还要再送一只方便海参泡发的焖烧杯，一焖一煮就可以了。年轻人喜欢吃 Q 弹劲道的，时间焖短一点，家里老人可以多焖一会儿，好嚼易烂又入味，而且呢煮个粥焖个面都是可以的。 是， 市面上是298，那今天呢订购海参就能够免费赠送。 没错，还不止这些，2米乘2米3大床规格的孟德兰水洗夏凉被也是要免费赠送。天热了，厚被子太燥，薄被子又太凉，夏凉被是刚刚好，就是到了夏天开着空调也是妥妥的。4007106108，4007106108。导播提示，目前已经有35位的朋友订购成功了，那还没打进热线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最后的时间了。4007106108，4007106108。 没错，海参它不分人群，尤其是鲜芋仙的地中海野生进口海参都是一级品的，看起来好看，吃起来好吃。原价一盒1999，今天呢订购一盒直接送2盒，划算到每盒只要666，比单盒裸价还要便宜，所以别犹豫，现在就来拨打 4007106108 4007106108，把健康带回家。三盒600克120多头的野生淡干海参只要1999，还要多送一只海参焖烧杯，再加一床水洗夏凉被，就在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你，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儿，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唯有陈廷敬驰骋官场50多年，历任通、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小说剧《大清相国》为您讲述陈廷敬的为官之道，再现300多年前的官场风云。 第15集， 庄亲王听到皇上这么说了，顾不得尸体叫了起来： 皇上，魏相书该杀，陈廷敬、明珠都该杀呀。 我果夺，魏相书纵然有罪，也到不了论死的份上。陈廷敬一介书生，他犯了什么天条，你敢当着诸位陈公的面说出来吗？明珠随朕多年，日则侍从，夜则宿卫，朕怎么不见他有可杀之罪？念你有功于国，一再容忍，不然单是你咆哮朝堂就是死罪。送庄亲王回家歇着。 这 早有侍卫过来半扶半拖把庄亲王架了出去，大臣们心里都像有面镜子似的，早已看出里头的玄机，但谁也没再敢吭半句。陈廷敬听说魏尚书被斥退回家，并不知晓各中的详情，他只是翰林院庶长馆的新科进士，朝廷中的大事只能是听到些风传。回家同老太爷说起这事儿，翁婿俩也只能猜个大概。陈廷敬去魏相书府上拜访，门房说魏大人不想见人。这一天陈廷敬打听到魏大人要回老家去，便特意置备了酒水，领着大顺守在城外长亭等候。终于见着来了辆马车，陈廷敬上前看看，果然是魏相书领着家口回山西。陈廷敬上前恭恭敬敬地施了个礼： 魏大人，廷敬来送送你。 廷敬，我一个罪臣，别人避之不及，你还专门来送行？你呀，做人如此，甚是可嘉，做官如此，可就糊涂了。 晚生借前人的话说，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廷敬敬佩您， 哪管别人怎么说，浊酒一杯聊表心意。魏大人略略驻足如何？宫中机要密务，我辈是听不着的。魏大人，咱皇上可是英明的主，怎么会听信谗言呢？ 唉，本来我是要掉脑袋的。 什么？就因为杀了庄亲王的儿子和李振业吗？他们可是罪有应得呀。 廷敬啊，你还被蒙在鼓里，你同明珠的脑袋他们也是想要的。这就像一桩生意，只是王爷他们开价太高了，皇上打了折扣。如果只杀你和明珠，庄亲王他们仍不解气，不如保住你们俩，拿我开刀。可皇上到底是不想随人摆布，就打发我回老家了。 魏大人，太委屈您了。 廷敬啊，皇上面前当差，没有什么委屈可说。做得好，未必有功；做得不好，未必有过。但你呢，又必须去做好，难呐。廷敬，有两桩事我也不想瞒你了。你在太原闹府学，不肯拒绝悔罪，没法向皇上交差，是我替你写了悔罪书，哄过了皇上。殿试时考官们草拟假地，你是头名，待起了弥封，皇上也有点你做状元之意，我又奏请皇上把你的名次挪后。 魏大人，您 听经，老朽只是为皇上惜才，你不必挂念在心。依你的才华气宇，今后必是辅弼良臣，少不得终老官场。世人直到宦海沉浮，世事难料，可你少年得志，宦海无涯，你得慢慢的熬啊。廷敬，你且记住老朽说的一个字，等。 廷敬记住了。 陈廷敬这才醍醐灌顶，恍然过来，原来魏大人不光是他的知遇恩人，还是他的救命恩人。去年在太原，他就不明白为什么糊里糊涂从牢里被放了出来，今天才知道是魏大人暗中成全的。魏大人替他写了悔罪文书，实则是冒着欺君大罪。点状元的事他也早就听人说过，虽是将信将疑，心里想着也并不畅快，原来也都是魏大人为他好，用心良苦。陈廷敬不禁跪了下来，朝魏大人长揖而拜。魏相书说罢，拍拍陈廷敬的肩膀，上了马车。魏相书正要启程，陈廷敬回头却见张骞同几位山西新晋翰林跑了进来。陈廷敬忙请魏大人留步。原来张骞他们也是上魏家去过的。魏相书既怕连累了年轻人，又怕显得自己同他们真像那么回事儿，通通不见。陈廷敬本来同张骞走得很近，想邀着他同来同行，转眼又想也许各有各的打算，怕勉强倒不好，就独自来了。魏相书再次下车，见山西八位新晋翰林都到了，禁不住老泪纵横。陈廷敬叫大顺去亭内取了酒来，却只有两个酒杯。陈廷敬斟了杯酒奉上魏大人，八位翰林轮流捧着酒坛，恭恭敬敬同魏大人碰了杯，再仰头满灌大口。已是初冬的天气，城外万木萧瑟，寒鸦乱飞。魏大人的马车渐行渐远，慢慢的看不见影了。陈廷敬他们 才怅然而归。陈廷敬等送别了魏大人，一同回城去。新晋翰林们成天只是在树长馆读书，并没有要紧的差事，陈廷敬便请各位去他们家小叙，他们却知道改天再说吧，太唐突了，怕唠到了李先生。只有张谦是去过李家的，仍想去拜望老伯，就同陈廷敬去了。开门的是翠萍，见面就说家里来信了。陈廷敬很高兴，忙叫翠萍把信拿来。他一直惦记淑贤是不是生了，算着日子产期该到了，他前几天才写了信回去的。陈廷敬领着张谦进屋见过老太爷，彼此客气了，又叫月圆出来见了张谦。月圆向张谦道了安，回房去了。陈廷敬等田妈上过茶，这才拆开信看。翠萍见陈廷敬脸上有喜气，便说： 准是少奶奶生了。 爹，淑贤给我家添了个千金，母女平安。 好好好，大喜大喜。 爹，家父嘱我给女儿起个名字，我是喜糊涂了，您老替我想想起个什么名好呢？ 两个翰林摆在这里，还是您二位想想吧。 这起名可是个大事儿，您自己来吧。 淑贤在家侍奉公婆很是辛苦，我为了宽慰她曾写过一首诗，有这么几句：人生水百年，一愁一回老，寄与金龟人，山中长瑶草。小女就叫佳瑶如何？ 佳瑶，好啊。瑶乃是仙草，生于瑶池，长生不老。好好。 佳瑶，佳瑶，将来肯定是个有福之人。婷婷，李老伯也在这里，我张谦有个请求，万望您应允呐。 你我情同兄弟，不必客气，但说无妨。 家有犬子，名唤祖燕，薛迟五岁，今年以言师开蒙，人虽愚笨些，读书还算发奋。 我听出来了，翰林爷是想替儿子求个亲吧。 我就是这个意思，正愁不好开口呢，倒让田妈替我说出来了。 令公子聪明上进，必有大出息，陈家怎敢高攀。 哎，廷敬要是嫌弃的话，我以后可就不再说这话了啊。 哎，张谦兄怎能如此说呢？如蒙不弃，这事儿就这么定了。爹，您说呢？ 好啊，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廷敬喜得千金，又招得金龟婿，这是双喜临门呐。啊，哎，天妈赶快准备一些酒菜，咱们呢好好庆祝庆祝啊。 陈廷敬同张谦陪着老太爷喝酒畅谈，如今都算一家人了，客气归客气，话却说得掏心掏肺。因又说到魏相书大人，彼此感慨不尽。终于知道了点状元的事，老太爷知道魏大人老成周到，便把自己那天想说未说的话说了。 少年得志，自是可喜，但隐忧亦在，须得时时警惕啊。盯着你的人可多，少不得招来嫉妒，反是祸害。官场上没有一番历练，难成大器。所谓历练，即是经世见世，乍看起来就是熬日子。世人常说任劳任怨，想你二位都不是疏懒之人，任劳是不怕的，要紧的是能够任怨，那就得有忍功啊。 魏大人教我一个等字，说的也正是爹的意思，叫我慢慢的熬。如今爹又教我一个忍字，我会记住这两个字，等，耐着性子等，忍，硬着头皮忍。 张谦也只道听了老伯金玉良言，受益匪浅，却到底觉得陈廷敬没有点着状元，感觉特别遗憾。魏大人怕是多虑了，老太爷摇头笑着说：“ 呵呵 老朽真的不这么看，廷敬太年轻了，倘若张先侄中了状元兴许可喜，你毕竟长他十多岁嘛，散馆之后很快就会着生飞黄腾达。 哎，老伯如此说来于侄就惭愧了，我可是三世不第呢，到最后啊才中了个同进士。 老太爷没想到自己这话倒点着了张骞的隐痛处，内心感觉特别尴尬，便道八股文章台阁体，消磨百代英雄气，要紧的是日后好好建功立业。戍长馆三年的新翰林非常清苦，也有不愿待在京城自己回老家读书去的，只需等着散馆之期进京过考就是了。散馆也是皇上亲事，陈廷敬又考得了个第一，被授了个内秘书院检讨。皇上只看翰林们考试的名次，则最优者留翰林院侍从，次者分派部院听差，剩下的外放任知县去。张骞被放山东德州做知县，心中特别的失意。陈廷敬百般的劝他，只说官从实处做起或许好，小京官任意听人差遣，终日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张骞知道这都是宽慰他的话，命已如此又怎能奈何呢，只好选了吉日拜过师友赴山东去了。月圆如今长到15岁，已是个大姑娘了。京城离山西毕竟遥远，双方大人只得在家书中择定了黄道吉日，俩人拜堂成亲了。月圆是个读书明理的人，心想自己没能侍奉公婆是为不孝，便奉寄家书回山西老宅请罪。陈老太爷接到信特别的高兴，老两口都说啊，廷敬生的就是个有福气的人呐。陈廷敬每天都上翰林院去，日子过得自在消闲。眼看又到年底了，青天监选的封印之期是12月21吉日。那天陈廷敬清早见天色发黄，心想要下雪了，他添了衣服照例骑马去翰林院。大清早的行人稀少，便在街上策马跑了起来。忽然胡同口窜出一人，他赶紧勒马止步，那人仍是受了惊，颠仆在地。陈廷敬赶忙下马，那人却慌忙爬起来跪倒在地： 老儿惊了大人的马，罪该万死啊。 哎，快快行起，伤着您没有？哎，我没有吓着您吧？ 啊，没有，老儿有罪，该死，该死啊。 呀，您伤着了呀？ 我这伤啊不关大人您的事儿，是人家打的。 天子脚下光天化日，谁敢无故打人？ 哎，老儿名叫朱启，何家五口住在石磨胡同，祖上留下个小四合院，让一个叫于子义的泼皮霸占，卖给一个姓高的官人。我天天向高家去讲理，人家却说房子是从于子义手里买的，不关我的事儿。我今儿大早又去了，叫他家人给打的。 好好的自家房子怎么让人给强占了呢？ 大人是哪个衙门的老爷啊？您要是做得了主，我就说给您听，不然说了无益，还会招来麻烦。 这，哎呀！ 陈廷敬支吾起来，嘴里半天吐不出一句话。朱祁又是摇头又是叹息说： 哎，看来您是做不得主的，我还是不说了吧。 老先生， 朱启说完急急地走了。陈廷敬窘得脸都没处放，自己不过是个清寒的翰林，也真帮不了人家。上马走了没多远，忽见带刀的满兵压着很多百姓出城去。陈廷敬正感觉纳闷，忽然听到有人喊他，原来是高士奇骑着马迎面而来。 廷敬，快回去吧，别去翰林院了，宫里呀正闹天花呢，皇上跟三阿哥都出天花了。 士奇兄，你怎么知道的？ 哎呀，我也是刚才听说的，街上那些人呢都是出了天花要赶出城去的。 难怪冬至节朝贺都改了规矩，二品以上只在太和门外，其余官员只允许在午门外头。 宫里诸门紧闭好些日子了，听说呀这出天花的人只要是风从他们身上吹过，你就会染上。詹师府也没见几个人，都躲在家里呢。你别去翰林院了， 今儿可是封印的日子，还要礼拜呢，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出天花呢？自古未闻呐。 你听说过皇宫里面出天花吗？这也是自古未闻呐。算了吧，赶紧回家去吧，性命要紧，哪里还管得了封印呢？ 只愿老天保佑皇上和三阿哥早早的渡过难关啊，事关朝廷的安危啊。 廷敬，这里不便说话，我家就在附近，不妨进去坐坐啊。我在石磨胡同买了个小房子，虽然呢有些寒碜，但还勉强住的。 石磨胡同？ 廷敬去过石磨胡同？ 廷敬刚才听那位朱启说的房子正是在石磨胡同，买下那房子的也是个姓高的官人，他想不会这么巧吧，就说 好、哦，只是听着石磨胡同这名字有些意思，没有去过。哎，世奇，改日我再去拜访吧，这会儿啊人心惶惶的，我哪有心思去您家做客呢。 哎，好吧，那就下次吧。啊，下次我先预备好了好茶专门请你。天花是恶疾，朝廷也没有办法，廷敬你也别在外面待着了啊，赶紧回家去吧。 俩人客气了一番，各自上马离别。陈廷敬想，天花如此凶险，今年翰林院里封印之礼只怕也就敷衍了，便打马回家去。又想这几天很清闲，难道就因为皇上病了？陈廷敬才出门不久又回来了，家里人感觉特别的奇怪，月圆以为他是身子不好，正要问的时候，他却叫了老太爷。月圆见陈廷敬神色慌张，不知出了什么大事。老太爷见此也有些慌了，跟着廷敬去了书房。陈廷敬此时把街上听得见的一五一十的都讲了。老太爷听完之后愣了半天，他说， 我还没同你说呢，前几日我有位旧人来家里叙话，说釜山到京城来了，暗自联络前明旧臣，难道这跟皇上出天花有关？ 釜山进京了？ 消息不会有虚，釜山我也甚是敬佩，但时事已变，他是空有抱负啊。廷敬，你在翰林院只做自己该做的事，读书仰望，万不可轻言时事啊。 廷敬知道，这几日外头不干净，家里人都不要出去，我去跟月圆说，只告诉他外头正在闹天花，宫里的事儿不要让家里的大小知道，胡乱说出去会出事儿的。 夜里陈廷敬正把卷读书，大贵进来了。 老爷，外头有个道士说要见您。 那道士报了道号没有？ 他只说你只要告诉你家老爷有个道士找他，他自然知道的。 穿的可是红衣服 啊？正是呢，我心想奇怪呢，从来没有见过穿红衣服的道士。 陈廷敬忙去找了老太爷说， 爹，富山找我找到家里来了。 老太爷做梦也不会想到富山会到他家里来，这可真是大麻烦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大竹板儿笑开颜，故事广播在耳边，

你就大祸临头了。 富山先生是个游方道人，是位悬壶济世的名医，他四处走走并不奇怪。他来京城找我，一则有同乡之意，二则读书人之间总有些话说，说到谋逆之心，我在富山先生身上看不出来。他只是不愿行走仕途，可天下不想做官的读书人何止一个富山？ 廷敬，没那么轻巧吧。福山曾因谋反嫌疑入狱，只是查无实据才放了他。他是什么人，你我心知肚明。 正是查无实据，就不能把罪名放在他的身上，更不能因为我同他见了面就有罪了。国朝是讲法度的。 廷敬，你我之间说法度没有用。富山是什么人，先皇知道，太皇太后知道，朝中大臣也知道，天下读书人都知道。廷敬，你在敷衍我。 明珠大人，既然你我心里明白，廷敬就说几句真心话。朝廷对富山这样的读书人，与其防着记着，不如说服他们，启用他们。只要多几个富山顺了朝廷，天下读书人都会响应的。梗着脖子不顺清朝的读书人都是大有学问的呀。 廷敬，明珠也是读过几句书的人，明白马上打天下，马下治天下的道理。治天下就得靠读书人，先皇也正是如此做的。可满臣当中忌讳汉人多着呢，你才看过先帝遗诏的，先帝为自己开列一罪，就是重用读书的汉臣。先帝不这么说，难服满臣的心。 廷敬佩服明珠大人见识，人不分满汉，地不分南北，都是清朝的呀。 这个道理先皇及太祖太宗都说过的，但朝政大事得讲究个因时因事因人，不要太死脑筋了。廷敬，此时此刻富山是沾不得的。 朝廷将如何处置富山？ 富山已逃离京城，这件事你就不要问了。 陈廷敬猜想富山只怕有难，心里暗自担心。天知道像明珠这样没有穿官服的暗捕在京城里头有多少。他正心里七上八下，明珠又说， 鳌拜大人可是你的恩人，你得记住，索额图父子当年想要了你我的脑袋，却向庄亲王交差，鳌大人巧妙说服皇上，才保住了你我性命。 我一直没有机会谢过鳌拜大人。 索尼身为内务府总管，如今又是首府大臣，你我都得留点神。太监无良府先帝最是宠信了，眨眼间就要杀了。 内奸干政，祸国殃民，前史可见。廷敬倒是听说无良府做过很多的坏事，他只怕死得不冤。可如今时局非常，有人想借机杀人的话，确实太容易了。 索尼父子借诛杀无良府之机，擅自换掉乾清宫侍卫和内奸，分明是故意离间幼帝跟鳌大人。如今幼帝身边全都是索尼的人了，廷敬，要靠你了。 这话从何说起？ 此乃天机，你暂不可同任何人说起。先帝驾崩前有遗旨的，必要召魏相书魏大人回来，着他出为帝师，魏大人只怕已在回京的路上了。 我还是不明白呀。 魏大人要请他两个信得过的翰林共同侍奉幼帝读书，鳌拜大人想推你当这个差事，你又是魏大人最赏识的，这事儿自然成了。 陈廷敬听说自己要去侍候幼帝读书，又是暗喜又是惶恐。若以他当年考进士的性子，他不会惶恐；若以他在太原乡试时的性子，他也不会惶恐。可在京师待了几年，他倒越来越胆寒了。 你到了幼帝身边，要时刻同我通消息，那里发生的所有事情鳌拜大人都要知道。 陈廷敬回家时， 家人也早知道皇上死了。老太爷说， 老夫就料到富山进京同皇上出天花有关，果然如此。廷敬啊，那些义士必定会借机起事，你得小心呐。 富山先生已逃离京城了，我估计朝廷正密告天下，正要捉拿他，我也替他的安危担心呀，得有人告诉他这个消息才行啊。 廷敬，千万不要管这件事情。哎，这样吧，没人注意我的，我会想办法把消息散布出去，自然会传到他的耳中。天地之大，哪里没有藏身的地方呢？不会有事的。 明珠交代，不要把他将去侍候幼弟读书的事儿说出去。可他同岳父是无话不说的。 爹，朝廷要我去侍候幼弟读书。 此事凶吉难料啊。幼弟年上八岁，假如没有等到亲政就被篡位了，所有近臣都会有性命之忧，做帝师的肯定死在前头。这种事情自古以来屡见不鲜呢。 爹的担心自有道理，可魏大人都不考虑自己的生死，我又怎能贪生怕死？这断不是丈夫作为啊。 兴许这就是天命吧。 倘若真能辅佐一代明君，也不枉此生了。 真能如此，也是苍生之福。当今的读书人最不好做，先皇有意网罗天下读书人，有效法古贤王的意愿，但毕竟满人同我汉人隔着肚皮，还是两条心。如今天下明伦堂前的卧碑上都刻有禁令，生员不准言事，不准立盟结社，不准刊刻文字，这可是历朝历代亘古未有啊。咱们爷俩关着门说句话，朝廷的远忧近患都在于此。 爹的意思我明白，蒙古人的元朝饮马西域，扬鞭中原，神压射谷，响彻四海，但是蒙古人蔑视汉人，一味凶悍，不行王道，很快就灰飞烟灭了。 廷敬，你今后侍候幼主读书，最要紧的就是教他如何做个圣明之君，真正以天下苍生为念。自古圣皇明君都有包容天下的大胸怀，若局限于族类之偏私，必出暴政，百姓才不管谁是皇上，只盼着天下太平。我虽是前明遗老，但反清复明这四个字我听着都有些烦了。 陈廷敬深服老太爷这番话， 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天下归心，和清海晏，这才是百姓的愿望呀。可如今仍是危机四伏，社稷并不安稳啊。 陈廷敬还在忧心忡忡，明珠却要领着他去拜见鳌拜。鳌拜最近忙得皇上凶礼，好不容易才回到了府上。陈廷敬见了鳌拜，拱手施礼。 陈廷敬拜见辅臣大人。 廷敬，皇上年幼，事后皇上读书可是大事，我已奏请太皇太后恩准，只等魏相书回京，皇上是福登基，你就协同魏相书当起这个差事。 臣谢太皇太后圣恩。 明珠笑着说 廷敬，你既然谢恩就得跪下呀。 谢辅臣大人提携之恩。 好了，廷敬，起来吧，日后好好当差就是了。明珠，索尼在先皇跟前给他的儿子索额图讨了个二等侍卫，领四品衔，你俩论功业才干应该是不分伯仲，你在内务府做个郎中虽只是五品官衔，但今后出身会更好些。 明珠谢辅臣大人提携，只是如今在索尼大人手下当差觉着憋屈。 明珠，你要明白老夫一片苦心，索尼大人年纪大了，正需要你这样的年轻人去帮个手。长江后浪推前浪， 小侄领会敖大人栽培之心。 鳌拜又看着陈廷敬说， 我受先皇一命，左理朝政， 今后事情繁多，有些事情就顾不上了。事后皇上读书的事情，你和魏师傅要多多费心。 廷敬自当竭尽全力。 鳌拜还要忙着进宫去料理国丧，明珠便领着陈廷敬告辞了。陈廷敬想自己刚才名义上是跪谢太皇太后，实际上却是跪倒在鳌拜膝下。又见朝中用人大事，鳌拜独自就定夺了，心里很不是滋味。魏相书披麻戴孝飞赴进京，一路想着先皇留下遗命，召他回去侍候幼弟读书，时有托孤之心，不禁感激涕零。他赶到京城已是正月底，玄烨持服27日已满，侍服登基，改元康熙。幼弟原来是同诸位阿哥一同在尚书房读书的，从现在起每天就驾洪德殿学习。师父除了魏尚书，还有几位专教满文、蒙古文和弓马骑射的先生。魏尚书进京以后才知道，太皇太后早已选了两个年轻人同他一起侍候皇上，一个是翰林陈廷敬，另外一个是监生高士奇。陈廷敬是鳌拜向太皇太后举荐的，索尼便举荐了高士奇，太皇太后都恩准了。陈廷敬正是魏相书极为赏识的，高士奇他却知之甚少。那么既然是太皇太后的旨意，他也没多说什么。皇上虽是年幼，却还知道发奋，只是独自读书久了，渐渐觉得没有趣味。原来同阿哥们一块读书又玩在一起，可以比比高下，很多的乐趣。如今先生们一大帮，只围着他一个人转，他慢慢就觉得非常的枯燥乏味了。有一天魏相书讲的是欧阳修的《朋党论》，请皇上跟着读。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一心不为朋，莫如纣；能尽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师，然皆乱亡其国。 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事，然皆乱亡其国。师父，朕听不懂。 古人说得好，读书百遍，其义自见。皇上，跟着老臣读吧，先读熟了，老臣自然会讲给你听的。 朕今天不想读书了。 皇上不肯读书，老臣可吃罪不起呀。 朕这会儿想去骑马射箭，明日再读书。太皇太后说了，圣贤书要读好，弓马骑射也要学好。朕要骑马去。 哎，皇上。 窝贺请皇上稍后，飞跑出门牵马去了。太皇太后嘱咐过，皇上年纪太小，想骑马只在乾清门里头转转，不准到外头去。周如还等几个太监也忙随皇上出来了，生怕出事儿。魏相书同陈廷敬、高士奇也只得出了洪德殿，跟在皇上后面。国贺牵了御马来，抱着皇上骑马。皇上还不能独自骑，便由窝贺带着。周如海连声喊道，主子您可悠着点儿。皇上却感觉这马走得太慢了，就抢过窝贺手中的马鞭使劲地抽打。马只在乾清门里兜圈子，窝贺怕跑得太快摔着了皇上，便老是勒着马缰。皇上没了兴趣，又嚷着要下来射箭。窝贺勒住马，周如海过来要抱皇上，皇上却喊一个小太监过来报答。 被唤作张善德的小太监跑了过来，把皇上从马上抱了下来。张善德才13岁，力气不大，那马又高，差点摔了皇上。周如海便骂张善德该死，可皇上袒护着张善德，反过来骂了周如海。郭贺拿起御用的弓箭，弓拉得像满月一样，正中前头的树桩。皇上接过郭贺手中的弓箭，涨红了脸，也拉不太开，听了一声闷响，箭不出50步就落地了。气得皇上把弓箭地上一摔，他说： 哼，不射箭了，不射箭了，这要回去读书。 皇上不能读着书想骑马射箭，射着箭又想读书，皇上年纪还小，能射这么远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说我不射箭了，就不射箭了。 这时一直呆立在旁的高士奇上前说： 皇上，奴才有样东西想献给您，既可以练腕力，又可以拿着玩。 什么东西啊？ 回皇上，这叫弹弓，乡下小孩啊很平常的玩意。 宫里怎么没有这东西呢？ 这本是乡下孩子玩的，只是做的没那么好，奴才教皇上怎么用。 高士奇拿弹弓瞄准树上一只鸟，啪的一声，鸟重石而落。皇上高兴的直拍手，只说：哎，这个东西好玩。 真好玩，真好玩。 奴才随侍多日，见皇上腕力尚弱，弯弓实在是勉为其难，便想起自己小时候玩过的弹弓，特地找工匠啊做了这个弹弓，孝敬皇上。 高士奇，朕今天很高兴，朕让太皇太后赏你。 朕能侍候皇上读书已是天大的恩宠，士奇不敢邀功。 有回又轮着魏师傅讲述，他突然觉得身子不好，告了假，奏请太皇太后由陈廷敬顶替几天。太皇太后恩准了，皇上见是陈廷敬讲书，更是不想读书了，只说： 好了好了，魏师傅病了，我也正想玩呢，去骑马去。 皇上不可如此，哪日读书哪日骑射，自有师傅们安排，不可乱了。 读书读书要读到哪日为止啊？ 回皇上，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还有三分没学到，学无止境啊。 什么学无止境？怎么不见你们读书啊？ 臣虽然中了进士，仍在翰林院读书。臣除了侍候皇上读书，就是自己读书。士奇也是如此，他除了侍候皇上读书，自己在詹事府听差，仍要读书。 魏师傅教的，我实在是读厌了，能不能快些文章来？ 经史子集，皇上是都要读的，慢慢的来。 高士奇却道： 皇上不妨说说您最爱读什么文章。 我最近在读诗，喜欢的不得了呢。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再长，结友何须多，不见离间却，剑要自投罗。 陈廷敬听皇上读的是曹植的野田黄雀行，吓得脸色大变，忙说： 皇上聪明异常，可您现在还需要师父领着读书，不可以自己随便找书看的。 哼，真是放肆，朕读什么书还要你说了算，有本事的话把这首诗说给朕听听。 高士奇却抢先答道： 回皇上，这是曹植的野田黄雀行。 陈廷敬知道这话题不可讲下去，厉声说： 士奇。 高士奇却是有意夸显学问， 各代诗文自有不同气象，曹植是三国人物，那时的诗词多慷慨悲凉，气魄宏大，自古被称作汉魏风骨。 高士奇，你有学问，说说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吧。 皇上，我们还是接着魏师傅教的书来读吧。 你别打岔。 这是曹植的郁愤之作，曹植的哥哥曹丕做了皇帝，就杀了几个亲兄弟，把曹植也贬了。曹植悲叹自己没有能力挽救危难的兄弟，就写了这首诗：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也是曹植写的吗？ 皇上小小年纪却是博闻强志。 曹丕为什么要杀自己的兄弟呢？假如是朕的哥哥做了皇帝，也会杀朕吗？朕幸好自己做了皇帝。 皇上，这人世间很多道理，长大之后自然就会明白的。您呀，现在只管好好读书就行了。 朕说不定还没长大就被自己的哥哥杀了，还不如不长大呢。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我是评书演员田连元。有故事的人生，有故事的你，听听别人的流光岁月，讲述你的多彩回忆。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知是恶，愿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隔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唯有陈廷敬驰骋官场50多年，历任通、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小说剧《大清相国》为您讲述陈廷敬的为官之道，再现300多年前的官场风云。 第18集， 高士奇这下可吓着了，不知如何回答。太监们也吓着了，周如海王说： 哎呀，皇上，您可不能这么说话呀，奴才们还要留着脑袋吃饭呢。 皇上，那曹丕不失仁政，同失操戈，曹魏江山很快就覆亡了，这已是前车之鉴，历代帝王早已汲取教训。皇上不必担心，只管读书就是了。 读书读书，只知道让我读书，你的学问不如高士奇。 读书人认识文章，就像农户认识庄稼，并不稀罕。 你的学问不如高士奇，你还不服气？ 高士奇固然很有学问，但皇上只要发奋，不用到他这个年纪，诗文过眼，您便可知其年代出自谁家。好比草木蔬果，见多了熟悉了，都可知其类乎其名，知道它长在什么季节，是春华秋实还是岁岁枯荣。 朕听不进你说这些话，朕要去找太皇太后。朕不想做皇帝，也不要哥哥们做皇帝，免得兄弟杀兄弟。 周如海扑通跪下了，陈廷敬、高士奇和所有侍卫太监都跪下了。陈廷敬叩头在地，他说： 皇上，此话万万不可再提，不然在场所有人的脑袋都保不住了呀。 陈廷敬回到家里，满心的惶恐，生怕今天这事传到外头去。这虽是高士奇惹出来的祸，可魏大人把讲书的差事托付给他呀，追究起来他就罪责难逃。他觉得憋屈，也没法说，只愿菩萨保佑了。周如海是求了皇上，别把这事儿说给太皇太后听，不然奴才们都会掉脑袋。可陈廷敬心想，8岁的幼帝的嘴哪里封得住啊。夜里，陈廷敬独坐书斋抚琴良久，老太爷听着琴声， 便猜着陈廷敬心里肯定有事儿，但又不想打扰他。听得琴不响了，老太爷放心不下，去书斋看看，却见陈廷敬正在作诗。 爹，您还没歇着呀？ 嗯，看看你。 嚯，又有佳作呀。 随意涂鸦。爹，您见笑了。 老太爷走过来看看，原来陈廷敬写的是首咏史诗，叹为刘邦初创基业的时候天下英雄的豪迈之气。末尾两句却是：如冠故可逆，龌龊多烦庸。老太爷暗想，廷敬果然有心事，可陈廷敬自己没说，老太爷也不方便问。第二天，陈廷敬照例去了洪德殿，魏大人仍是病着，却见风平浪静，啥事没有，这才放下心来，想皇上真的是没有把事情说给太皇太后听。哪知周如海原来是鳌拜的耳目，昨天夜里就把洪德殿的事儿原原本本的报给他听了。鳌拜听了，知道事情全在高士奇身上，可毕竟责怪起来大家都会吃苦头，便把这事儿瞒住了太皇太后，却又不想让这事儿轻易过去，就找了索尼。索尼听了，气得连夜把高士奇叫了去，骂了他个狗血淋头。高士奇只想，这事儿肯定是陈廷敬搞发的，自此心里更是记恨了。有了昨天的事儿，今天皇上读书不再推三推四，陈廷敬读一句，皇上就跟着读一句。读了不到一个时辰，皇上突然又不吭声了。陈廷敬抬起头来，只见皇上拉开弹弓，朝垫脚啪地打了过去，立马一声脆响，垫膝头立着的大瓷瓶碎了。皇上自己也吓着了，太监们早跪了下来。赶巧鳌拜来拜见皇上。 臣叩见皇上，刚才是谁惊动了圣驾？谁打碎的？真是该死！ 周如海忙望望鳌拜，又悄悄地朝皇上努努嘴儿。鳌拜立马明白了，知道自己说了大逆不道的话，却是只装糊涂，问：“ 皇上手里藏了什么东西？” 皇上拿出了弹弓，极不情愿地攀在手里。周如海跑上去接过弹弓，交给了鳌拜。鳌拜反复看着东西，问：“ 这是哪儿来的？” 高士奇忙跪下来说：“ 是奴才给皇上做的。皇上平时可以用这个练练腕力，这叫弹弓，是民间小孩玩的。”“ 大胆！谁让你做的？”“ 奴才见皇上弯弓射箭腕力不足，特意做了个弹弓，好让皇上平日练练。” 鳌拜骂了高士奇半天，又望着陈廷敬说：“ 廷敬，山西自古就是一个出名相的地方，蔺相如、狄仁杰、司马光、元好问都是你们山西人，如今魏师傅和你也是山西人，你要尽力侍候好皇上读书。” 廷敬虽才疏学浅，却愿效法先贤，忠君爱国，不遗余力。 鳌拜喝三骂四好半天，这才回头对皇上叩道：“ 臣来看看他们侍候皇上读书是否用心，臣这就告退了。” 皇上刚才听鳌拜骂人特别的害怕，这会儿却说：“ 把弹弓还我。”“ 皇上读书时只是读书，学骑射时再玩这个东西吧。” 皇上也不说话，只望着地上。鳌拜又朝殿内太监们骂了几句，朝皇上叩头走了。高士奇突然说道：“ 廷敬，山西人可是人才济济啊，我听说山西有一个富山，名声很大。”“ 富山人品学问都很不错，只是性格怪了些。”“ 富山的反心昭然于天下，读书人多有耳闻，你只说他性格怪了些，未必太轻描淡写了吧。”“ 士奇，这里不是谈富山的地方，我们侍候皇上读书吧。”“ 富山是谁啊？”“ 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先帝说天下最有学问的人都来考进士了， 富山考中了吗？ 皇上，读书人各不相同，有的喜欢考进士，有的喜欢浪迹江湖。皇上现在只管读书，富山这个人您日后会知道他是谁的。 朕看你们两个眼神不对劲儿，难道富山是说不得的吗？他到底是个有学问的读书人，还是江洋大盗？朕记得先皇说过，人心如原草，良莠俱生，去幼存良，人皆可为尧舜，良灭幼生，人即为禽兽。朕相信不论什么人，只要他们明白圣贤的道理，都会成为好人的。 可喜皇上能记住先帝遗言，皇上只好好读书，这些道理都在书里面呢。 说到读书，皇上又不高兴了。陈廷敬想，今天鳌拜在洪德殿里很是大臣之体，实为大不敬。皇上读书的时候，大臣怎可能在那里和三骂四呢？回到家里，翁婿俩长谈到半夜。老太爷说， 听你这么说，鳌拜果然有些骄纵。 辅佐幼主之臣必须是干臣，而干臣弄不好就功高盖主，疑祸自身。自古辅佐幼主的大臣大都不会有好结果，往远了说，吕不韦辅佐嬴政最后怎么样？遗恨千古啊。 是啊，睿亲王多尔衮辅佐先皇顺治，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是人死之后却被国爵即没，卑微都撤出了宗庙，天下人都知道多尔衮蒙着千古沉冤，只是不敢说而已。若是抱着野心却想篡逆的，就更没有好下场了。 鳌拜大人屡屡示恩于我，可我实在不想同他靠得太近。四个辅政大臣，鳌大人名列最后，可他的性子却是凡事都要抢在前头，难免四面树敌。我估计四个辅政大臣今后最倒霉的就只怕是鳌拜了。 鳌拜祖上世代功勋，他自己又身经百战，骁勇异常，军功显赫，单凭这些他就不会把别人放在眼里。只是因性子鲁莽，屡次被参劾，不然的话以他的身份地位早在其他的辅政大臣之上了。 我担心的是他最后会把皇上都不放在眼里。 皇上觉得洪德殿的日子太难熬了，可转眼间他已经十岁了。这时的皇上懂事不少，再不同师父们闹性子了。这一天，鳌拜进了乾清宫，直往西头洪德殿去。张善德已经长到十五六岁，早同大人一般高了。他见鳌拜来了，忙说， 辅臣大人，您请先候着，带奴才去禀报皇上。 鳌拜横眼一瞪，张善德吓得忙退下，太监们也都害怕了，低头让开。站在殿门口的窝贺见了，上前拦了鳌拜说， 辅臣大人请稍后。 鳌拜扇了窝贺一掌，窝贺的眼都被打花了，也不敢拿手揉。 老夫要见皇上，还要你们准许。 大人，您是辅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奴才知道的这些规矩都是您教导的呀。 老夫教导过你们，可没人教导过老夫。 索图猛地从洪德殿里冲出来喊， 谁在外头喧哗呀？ 见是鳌拜，忙拱了手， 哎呀，原来是辅臣大人来了，你们可真是放肆，怎么在辅臣大人面前无礼呢？快快禀报皇上，辅臣鳌拜大人觐见。 辅臣大人鳌拜觐见。 鳌拜进殿，跪地而拜， 臣鳌拜向皇上请安。 鳌拜不必多礼，起来吧，你是朕的老臣，朕准你今后不必跪拜。 臣谢皇上恩典，臣多年征战，身上有多处老伤，年纪大了，跪着也甚为吃力。 魏相书、陈廷敬、高士奇都向鳌拜施了礼，口称见过辅臣大人。鳌拜环顾左右，见侍卫们竟然未向他施礼， 心中很是不高兴。 鳌拜，你终日操劳国事，甚是辛苦，朕成日读书也烦，但是想着你们那么辛苦，朕也就不觉得辛苦了。 老臣没别的事情，只是多日不见皇上，心中十分想念。 鳌拜，谢皇上体谅。外头有人说老臣全不把皇上放在心上，多日没向皇上请安了。 但是就像今日微臣叩见皇上，却只有魏师傅跟陈廷敬还有高士奇看见了，他们那帮小儿都没看见。 你们这帮狗奴才真没规矩，快快见过辅臣大人。 免了。魏师傅，皇上年幼，读书辛苦，拜托您悠着点，皇上想要散散心，你们就侍候着皇上玩玩。 回辅臣大人，皇上读书很用功，练习骑射也没有放松。 如此甚好， 老臣这就放心了。老臣盼望着皇上早日学成，那时候老臣便可回到老家，养几匹马，放几只羊，过过清闲的日子。 鳌拜不可有此想法，朕皇祖母说了，四位辅政大臣都是爱新觉罗家的至亲骨肉，这个家始终是你们帮着看着呢。 臣谢皇上跟老祖宗垂信，感激不尽。皇上只管用心读书，臣告退。 索额图，送送辅臣大人。 这。 索额图送鳌拜出了洪德殿，侍卫同太监们只略略低头，鳌拜便站住不动，横眼四扫一下。索额图忙说：“ 哎，你们真是无礼，恭送辅臣大人。” 侍卫同太监们只好齐声高喊：“恭送辅臣大人。”鳌拜这才哼了一声，大步离开。索额图回头见张善德正在身后，便同他悄悄说了句话。张善德闻言大惊，吓得直摇头。魏相书见皇上刚才实在是受惊了，便说：“ 皇上，今日书就读到这里吧，请按答侍候皇上去骑马如何？” 辅臣大人怕朕读书吃苦，可他处理国事还是辛苦些。魏师傅，接着讲新书吧。 索图向张善德使了眼色，张善德只做没看见，仍木木地站在那儿。索图朝他瞪了眼睛，张善德这才上前说道：“ 皇上，鳌拜说是来探望皇上，却在这里咆哮喧哗，大失体统。 狗奴才，你竟敢在皇上跟辅政大臣之间故意挑拨！ 奴才该死，可奴才怕吓着皇上，实在看不下去。 朕是那么好吓唬的吗？你们都想得太多了，辅臣大人都是为了朕好。陈廷敬，朕听说你是鳌拜保举来的，你说说，朕是去骑马呢，还是去读书？”“ 回皇上，读书骑射都很重要，这会儿皇上想读书，那就读书吧。”“ 魏师傅，朕依你的，这会儿就不讲新书了，可朕也不想去骑马，只想听些历史掌故，就让陈廷敬讲讲吧。”“ 遵皇上旨意。史鉴对于治国至关重要。”“ 臣遵旨。不知是臣随意讲，还是皇上想知道哪些掌故？”“ 你给我说说王莽这个人吧。”“ 皇上，这段史事纷繁复杂，过几年再讲不迟。”“ 历朝历代皇帝大臣多着呢，朕感兴趣的倒也不多，值得细细琢磨的君臣更少。朕虽年少，王莽倒是听说过的，朕就是想听陈廷敬仔细说说王莽这个人。”“ 皇上，过几年再讲这段史事吧，今日可否讲讲别的？”“ 真是奇怪了，朕想听听王莽这个人的故事，你们好像就是忌讳着什么，难道朕身边还有王莽吗？陈廷敬，你说吧。” 陈廷敬很是为难，望望魏相书。魏相书道：“ 哎，陈廷敬，皇上想听你就讲吧。” 陈廷敬仍是迟疑， 半天才讲了起来。 回皇上，西汉末年，天下枭雄风起，朝中朋党林立，外戚争权夺利，国家甚是危机。王莽倒是个能臣，替汉室收拾好了摇摇欲坠的江山，辅佐平地刘演。但是王莽既是能臣，更是奸雄，暗杀了平地刘演，扶了2岁的孺子婴为帝，自己掌控朝廷。摄政不到3年，干脆把孺子婴拉下皇位，自己登基。 汉平帝刘演被杀，年岁多大？ 14岁。 朕今年10岁了，离14岁还有几年？ 皇上问了这话，面前立时跪倒一片。魏相书连连叩头道：“ 皇上，今日这话传了出去，可是要人头落地的呀！首当其冲的自是老臣。老臣命如草芥，死不足惜。只是这些话如果被奸人利用，难免危及君臣和睦，酿成大祸呀！” 魏师傅，怕有人等不到我14岁，就把我杀了。 索图吼道：“ 陈廷敬真是该死！” 陈廷敬虽是害怕，但既然说了，就得说透，不然更是罪过，便说：“ 皇上，刚才臣所说的虽是史实，但其中见识臣并不赞同。既然皇上垂问，臣就冒死说说自己的看法。” 廷敬，不要再说了。 廷敬一人做事一人当，与魏师傅无干。王莽固然不忠，但他之所以胆敢篡汉，都因为汉平帝懦弱无能。历史有可怕的轮回，光武帝刘秀光复了汉室，可是不到200年又出了个曹操，曹操也被世人骂为奸雄，但如果不是汉献帝刘协孱弱可欺，曹操岂敢大逆不道？ 高士奇这会儿说话了：“ 王莽、曹操可是万世唾骂的大奸大恶，廷敬你这样说不等于替他们扬帆招魂吗？你不要再说了。” 陈廷敬谁也不理会，只对皇上说：“ 臣还没有讲完呢。” 廷敬，老夫求你了，不要再多说半个字了。 陈廷敬，你别管他们，讲。 皇上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必能成就一代圣明之君。单凭皇上以10岁充龄，便能问王莽之事，可谓实践高远。史鉴在前，警钟盈耳，皇上当更加发奋，刻苦磨砺，不可有须臾懈怠。 陈廷敬，你是不是在吓唬皇上？索大人。 皇上，臣的话说完了，如果触犯了皇上，请皇上治罪。 索图跪下说：“ 皇上，陈廷敬妖言蛊惑，万万听不得呀。”“ 不，索图，陈廷敬说的话朕句句都听进去了。陈廷敬，你的见识非同寻常，朕很赏识你。”“ 谢皇上宽待不咎。”“ 你没有罪，你今日有功，朕听懂了你这番话，会更加努力的。陈廷敬，历朝历代像王莽、曹操这种篡逆的故事不止一二，朕命你把这些故事弄明白，一件一件说给朕听。” 魏尚书恐再生事端，只说：“ 皇上眼下要紧的是读书，前朝掌故，日后慢慢说也不迟。 读几句死书，不如多知道前朝兴亡的教训。陈廷敬，朕不想做流言。” 皇上明白这个道理，臣已是十分欣慰。魏师傅说的是，皇上现在读书要紧。 朕书要读，兴亡掌故也要听。陈廷敬，朕要奏明太皇太后，他老人家会重重的赏你的。 皇上。 魏相书忙跪了下来说：“ 老臣以为今日洪德殿里的事，谁也不得透露半个字出去。陈廷敬固然说得在理，就怕以讹传讹生出事端，因此太皇太后那里皇上也不要说了吧。”“ 准魏师傅的话，你们都听着，谁到外面说今天的事儿，朕就杀了谁。”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人家有话，花二爷找着这智多星，我说你不够朋友，你怎么骗人呢？啊，花五万块钱买这张画吗？你怎么骗我呀？哎，怎么了您二爷？哪点骗您了？哪点骗我了？你不是说那张画下雨的时候伞打起来，不下雨是夹着伞，我买的时候是夹着伞，下那么大大雨怎么还夹着伞？你这不是骗人吗？这智多星一听乐了，二爷，这怎么算骗您呢？是不是我找您要十万块钱，您非给五万块钱，怎么差五万块钱就不灵了？他不是不灵，您没明白，我说十万块钱呢，您是应该买一套。 北京时间16点整。 五千年浩瀚历史，三五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感谢十多年来祥康人的陪伴和信任。又到了每月一次巡回大课的日子，这次的巡回大课主要是给大家一个全新的知识内容，根据有形于内必形于外的论据，我们给大家普及一下查病和经络穴位按摩的知识内容。21号厂桥店，22号朝阳店，23号通州店，24号丰台店，25号昌平店，每天上午9:30开始，望大家相互转告，积极参加。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抓紧时间继续请进我们的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 昨天主要是和大家谈的这个肝和筋之间的关系，我们拿这个膝关节疾病做例证，谈了如何去调理这个膝关节这个筋的问题。 对，肝主筋，我说了啊，这个肝和肾呢，同源，他们的生理关系啊非常的密切。 肝肾同源，筋骨相连，有很多人认为骨头的毛病就是骨头的毛病，他把这个筋的作用给忽视了， 而且忽视的程度很大。为什么出现硬？这个筋是气血濡养啊，它如果老活动呢，它会那么硬吗？你这个关节经常活动，掌握一个度啊，就运动的量，以及啊它这个弯曲啊这个度啊，你都得循序渐进。你别回来之后啊，有的人运动现在超负荷，最后造成什么磨损？磨损了， 造成那个半月板干磨。 干磨呀，缺油了， 它 还在走，是吧？它超大量的过度了， 最后严重到走不了路了， 就过度了。还有一个，这个关节发生疾病，发现肥胖症，不仅仅呢耗我们身体的氧，对这个关节增加体重也受累了，其中不仅仅包括这个膝关节，还包括腰关节，是吧？一种病症的形成，不仅仅是一种原因，多种原因。一个是随着年龄的它老化，你免不了你也受风寒呢，又是一个原因。另外呢，你缺乏科学的运动啊，或者运动量不及，或者呢过度，或者是呢你运动的方式不正确，造成过啊摔伤也好，扭伤也好。所以这些呢原因都可能啊，是造成你关节疾病的原因，所以我们必须认真的分析。下来这个膝关节的，咱们昨天讲的那么热闹，是不是讲全了吗？ 还没有讲深，还没有讲透， 讲的够细的了，是吧？给我们讲了两套方法，你看姚老师听明白了， 但是还没有做到细中有细。 还有细，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禁忌症。 如果我们再把这个问题讲了，这就比较完善了， 就讲深了，讲透了。 红肿痛的时候说痛能该解决，但是别忘了前面红肿痛的时候 说的就是在炎症期关节出现红肿痛的时候， 这痛字就搁在其外了。哎，你出现了什么了？红肿啊，那现在医学来说发炎了， 就是炎症期的时候。 炎症期不光是这关节炎症期的时候啊，出现红肿再加上痛不能按摩，在其他位置上出现红肿都不准按摩。他说这个不能按摩，这玩意儿疼的，多好的方法我不能办，让人着急啊。有招吗？ 有， 要是把这招跟大家说说。 当出现这红肿的时候就不要按摩了，也不要泡脚了。 别泡脚了。 那用什么方法解决这个红肿啊？ 磁的方法。因为呢，磁的六大作用当中就有两消两降两镇，消炎消肿。两镇呢， 镇痛镇静。 往哪贴呀？怎么贴呀？你看你的面积，可以贴三个，可以贴两个，这都可以。有人说，哎呀，我不行，我过敏，橡皮膏过敏。你还有方法吗？姚老师？ 有，用松紧带把这个磁缝上一套，不就解决了？ 哎呀，太简单，太简单了。 但是还有一点要说的，破了你千万就不要贴了。 你把这个破了就先解决呀。 然后你再贴 啊，再贴。这个给大家说清楚了啊。啊，有的说呀，我这里边啊有水了，我这总上医院去抽水去，抽完了舒服了，过两天怎么样又肿起来了，膝关节啊有水。哎，姚老师给大家说说你是怎么是吧帮助大家把这个水弄没的。 专对于膝盖水肿的滑膜积液的，非常的适合用这个小偏方，到药店买白芥子一两就可以了。 嗯， 然后用咱们这个锅，铁锅要炒一炒。 哎， 给它炒黄了，然后拿擀面棍给它研成细面儿。 嗯， 拿黄酒和炒黄了白芥子的那个面儿， 嗯， 给它调匀了。 对， 然后敷在这个膝关节上，用纱布一盖包好了就可以了，然后它干了自然就脱落了。 哎， 隔一天用一次，有的用不到三次水肿就都消了。 这个白芥子啊是味中药，在我们临床上呢它有这个降痰的作用，但是别炒糊了啊，炒糊了这个药性就没了。膝盖的问题我们解决了吧？ 解决了。 说还有吗？还有啊，泡脚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呀？ 还可以热敷一下膝关节。 哎，就神经草、透骨草加上红花石克。透骨草是解决你骨质增生的问题，神经草解决你的筋的问题。这两个配起来，筋骨的问题都关照到了。这两位各15克，再加上10克红花，拿纱布给它包起来。包起来就是缝个袋子，上锅煮，煮个呢10分钟8分钟的，这个水就可以泡脚用了。这个袋子呢就可以敷在我们膝盖上， 底下泡的脚，上头热敷的膝关节， 这不就叫综合的方法吗？ 对， 这不叫整体调整局部加强吗？ 是的， 这不是形成了合力，这个效果更专了吗？ 对， 好的不就更快了吗？ 是的。 啊，这回听明白了吧？ 听明白了， 啊，听明白了。 如果怕这个布袋凉得快怎么办呢？ 你上面再搁一点东西啊。 上面搁个暖水袋或者热宝之类的东西，一面加着热。 说我没有热宝，我没有暖水袋，我还有方法吗？还有方法。 来个饮料瓶子，灌点热水，一热敷就可以了。 哎，好，这个方法推荐了啊，用个这个瓶子啊，灌点水，是吧？就挺好。但是注意，当你红肿的时候你就不要用这个热敷法。红肿一不能按摩，不能用呢采取热敷的方法。春季养肝，如果把这些问题啊能够解决，第一解决结石误区，你就不认为是筋的问题， 你这问题解决了吗？那你没有考虑到筋，你也不会使用这些方法，那你也不可能获得这么好的效果。所以先把这个误区给大家解释了。在临床上我们很多关节我们说的什么呀，仅仅说的是这个膝关节，是举了一个例子而言，是吧？它是例子，我们并没有把这个三关病关节病全面的给展开啊。再结合今天我们再结合肝主筋这个话题，结合临床发生的一些常见病和多发病啊，给大家详细的啊把方法给讲了，是吧？你让大家运动，他膝盖有问题他运动了吗？你还是一句空话呀，你必须得解决你能运动，你把膝盖问题解决了，他能动谁不想动啊，是吧？闷了一冬天了谁不想出去啊，是吧？外边天气又特别好，是吧？你这大家都知道走出去啊，那我走不了啊，是吧？你谈了很多运动的方法怎么样，你还是对有些人不能做，做不到，是吧？受限制了。所以说你讲到这个养肝，你要把相关的一些常见病多发病都有什么病，都有什么症状给大家说，而且什么方法，这样才能达到春季养肝了。就这一个我们说了啊，很多就是筋的事儿。你看包括我们这有时候大家睡醒了觉怎么了，一见面呀呵，是吧？老李呀，你成了歪脖老李了，抱枕了。实际上呢 就是筋的问题 啊，筋的事儿。你把这个筋给拨一拨，哎，马上就活泛了。你看还有是肩周炎，胳膊不能抬，是吧？你去按摩按摩 天中穴。 天中穴在哪儿呢？肩胛骨中央哪个疼？在肩胛骨啊，你是右胳膊吧？啊，右胳膊。好了，在他的背后肩胛骨，你去找，去按他。正好呢，有个窝窝那哈，哎呦一摁，哎呦嚯，太疼了， 相当的痛， 相当相当痛。好了，找到这点，轻轻的揉揉揉揉，揉一会儿怎么着？来抬抬胳膊，马上就抬起来了。 对， 我们在这个什么，在廊坊有个老先生，70多岁了。我们再教给他，教给大家做什么呀？按摩百会穴。老年朋友都是贵人，耐忘事儿。你讲了多好的知识，多好的方法，他说好听吧，好听，讲的好好，但是呢记不住，有什么用啊？你好了，我就钱给交给老年朋友按摩百会穴，大家都去按去了，唯独这个70多岁老先生他没按。 为什么没按呢？ 他胳膊上不去。 对，他是肩周炎。 多长时间了？3年了。当时我们就让大家看看，来你抬一抬给大家看看，你能抬多高啊？能抬多高你就抬多高。结果怎么样？大家看见了，抬不上去啊，然后再使劲抬抬不了了。我们清楚了，大家看好了啊，就抬这个角度，这是多少度啊？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开始给他按，按什么？就是我们刚说的后背肩胛骨最疼的那个点，也就是有5分多钟吧。5分多钟之后我们让他再抬，一下子怎么样？冒着头顶了，哇，大家一片掌声。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这些知识这些方法啊，经常说肩周炎是常见病啊，那多少人呢？不少啊。 对， 是吧？如果大家都知道这个方法，何必等抬不上去几年呢，或者几个月呀？有必要吗？没必要啊。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家人就可以做了，是吧？家人不做我们自己也能做。你们家有桌子吗？ 找个有棱有角的就行。 对，然后你把这个位置正对着你们家的桌子角啊，照准了， 然后活动你的肩膀就能起到了按摩的作用。 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是自我， 对， 是吧？养生康复法。我们那本书怎么写的？ 理事自我养生康复法， 哎， 付出的就是自我。 自我， 对。 所以你找个桌子角就解决了，多简单呢，而且力大力小你自己能掌握。很多病啊，它不是骨头的事儿，就是筋的事儿。这回听清楚了吧？ 清楚了。 为了这个筋，为了我们这个揭示这个误区啊，我们做了大量的，用了大量的篇幅， 说你说了半天你也没说这个腰，腰疼的可多了，是不是？是要腰疼的。我们再讲到泡脚、按摩脚、磕的脚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说了。 对，就这个摆腿的动作， 对， 就是促进腰胯的血液循环。 没错，是吧？也活动他这个发皱的筋。 对， 啊，你看啊，我记得印象给我最深的，就是在这个山西，啊，有个年轻的女士，她呢，这跟着她姥姥一起生活，啊，她跟着她姥姥呢，也一起听我们这节目，因为她姥姥爱听，但是她不泡脚，她也不推肚子，她因为她不信嘛，但是她腰疼，啊，她在听节目的时候呢，她怎么听啊？ 趴在床上一边听一边摆腿， 哎， 就做这一个动作。 对，他就做这一个， 他就试试看看这个对腰胯好不好。 他趴以后摆腿的时候，他觉着腰舒服。哎，你告诉这种方法，他首先他趴着腿挺舒服，哎，不耽误听节目啊，摆摆腿挺舒服的。他从这个角度上，他也没有想到通过这个解决他的腰椎问题，他没有想到。这回相信了，结合着养筋呢，又谈到了这些关节，谈到了三关，是不是这样的？ 是的。 哎，结果翻过来，我们又倒出来什么呢？泡脚是吧？按摩脚是吧？趴下磕的脚摆腿，哎，这个思路是吧？又给大家展开了一条线。腰椎病有几种啊？常见的腰椎盘啊，腰椎的膨出、 突出。脱出严重的， 这不就清楚了吗？你通过这个趴在床上抬起头，这有一个叫什么呢？叫腰头摆尾，有那么句话吗？ 有。 怎么叫腰头摆尾？这个腿往这右侧摆的时候，这头往左边翻过来之后啊，这腿哎又往这边摆了，往左边摆了，这头往右，这叫腰头摆尾，整个把你整个的脊椎怎么样都做活动了，是吧？既活动了骨也活动了筋，你 看 ， 是吧？既活动了腰也活动了腿，还活动了颈部。 是的，这个三关都在动， 都在动啊， 所有的关节包括你后背的这个脊柱也在活动啊， 是吧？你对于打通督脉有没有好处啊？ 有， 对你后背有那后背沉呐、 啊，后背发皱 啊， 发紧呐、啊，发凉 啊， 发麻呀、啊， 等等一些， 效果都特别好， 缓解了紧张绷着线的腰肌，疏通了呢膀胱经，疏通了督脉，而且呢把这个血通过泡脚啊、按摩呀、啊，把血倒流，啊、静脉血促使它回流，改善了血液循环呢，而且这个不仅仅对腰。有非常明显的效果，还有一个被忽视的问题，是吧？我们在讲关节，是吧？讲到筋骨的时候，也应该提提，骨头坏死，是吧？无菌性的坏死，在这里来说，很多人不清楚，老年人朋友腿脚不利索，走道不抬腿，抬不起来，或者是有病，或者有障碍物，滑倒了，结果呢？不能动了，一到医院一查去，什么病啊？骨头断了。怎么断呢？从哪断呢？就从骨头那断的。为什么？为什么发生在骨头？啊，多数一骨折就在那儿，就是你老坐着，一坐着，我们这血管上90度打弯了，啊，这个血是吧，就影响了这个骨头了，啊。气血对骨头的供给，啊，所以呢，它提前老化了。你这个呢，做这个动作，反方向运动法，而且摆腿，怎么样？对减少上年纪骨头是吧，出现摔跤啊、退行性这个无菌性啊、坏死啊，还有好处。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感谢十多年来祥康人的陪伴和信任，又到了每月一次巡回大课的日子。 这次的巡回大课主要是给大家一个全新的知识内容，根据有形于内必形于外的论据，我们给大家普及一下查病和经络穴位按摩的知识内容。21号场桥店，22号朝阳店，23号通州店，24号丰台店，25号昌平店，每天上午9:30开始，望大家相互转告，积极参加。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是我们记者，你好。 哎，李老师好。 你好，你好。 我呀，从厂桥上的。 哦。 我呢，就说说我这点。 来说说。 那个，我原来呀，我退了休以后吧，待家了吧，就老觉着累得慌，特别疲劳。就睡觉也睡不好，老觉着干觉着特别的累。就听这个香港的李老师讲的特别好，从这儿我就喝茶，按着您讲的做这个三步曲五步操，反正做的不到位吧，也是泡脚推肚子，现在我毛病改了好多了。一个是血压高吧，原来是160-170，160-170就是压茶大，现在吧我就喝酒吧，那个什么吧，现在还就是140了，140像我这年就是上医院说他就是可以了，141，70多低压。 哦。 有一个便秘，还便秘一个礼拜结一回，有的5天结一回。 哎呦 真是那么大年纪，确实是一上一接大手就上刑似的。 嗯，过 就哎，这不是喝酒喝茶的，现在这大便基本上就正常了。 哦， 那个一天一次吧，早晨6点，有的是7点来钟，就正常了。 嗯， 现在呢睡觉呢睡得也特别好了。咱这个您讲课吧，我是见天听，累打不动。还有一个那个什么胃也不好。 哦， 从前那胃呢，就是吃点凉的也不行，吃多了吧就胀得慌。 哦， 我现在吧这个喝茶喝酒的喝的吧。现在我也不怕吃凉的了，现在我吃凉的吃什么，吃冰棍冰箱拿出来我都一点不什么了。 胆儿大了。 胆儿大了。他一个那个什么，这个眼睛。眼睛呢是在医院瞧的吧，是白内障还有这个飞蚊。就在医院看到这个我就不愿做手术，我就没有。现在我这个飞蚊也没有了，这个白内障好多了。哎，现在摸就摸的特别好。现在吧，从前不是老是疲劳嘛，现在上哪去干活也不觉着累。那天我孙子带我上那个颐和园了，他开车走的后门，我们家俩溜了2.5个小时，从后门走又从后门回来，绕这一大圈儿。 哎呦， 回来我也没觉着累。我说从前吧，哎呀，在家也不怎么老觉，我说不干什么活，怎么老觉这么疲劳呢？ 嗯， 现在我这些个毛病都改了。嗯，都 多大年纪啊？ 75了。 哎，75了。 75了呀！我们孩子回来，妈你真行，我们走颐和园回来。都特别累得慌，到第二天还找牙什么。 是啊， 哎，75了。 我看看您这岁数了。 啊， 颐和园你溜圈还不累。 哎呦，溜那一大圈儿，那天呢我说他也不认得那个颐和园前门，就走的后门。 嗯， 哎呀，回来挺高兴的。 他是不是想考验你一把？ 那个现在吧，那个我反正肚子了也好了。我那天就是排毒吧，我跟别人排毒不一样。 哦， 我怎么排毒呢？我就是打腿，哎呦，这打腿呀，泡脚泡的呀，横有一个礼拜多，就是这个身这个大腿下半截吧，就像那个出的那个小麻疹子似的，那个跟那个豆粒儿似的，那个小米粒儿似的，一层。 哦， 就那么一层，泡了一个礼拜吧，反正我也听说。泡脚那就排毒是吧？ 对， 我也不怕它，我就用花脚就泡。 嗯， 泡了横有半个月吧，好了。现在我再泡吧，它也没有了。哎，现在再泡也没有了。现在我觉着反正喝茶吧，我现在一直喝着茶了。哎，他就你说这要我出去，人都说你看你这么大年纪了，你说你像50多的，你这老是练练。